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李宗盛的《凡人歌》，接下来继续听到今天九点末尾歌曲，这是许茹芸的《爱情电影》，待会儿再见。 是虚构的电影，却看到泪翻滚。如果爱不那么深，结局是不是就不会相认？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如果爱要我牺牲，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 完成了在爱情的角色里，再孤单再多欲望，也不会忘记如昔。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在空虚在别离，不到落寞不会离去。 爱上你天赋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谁和我对戏。爱若让人幻想起， 只因此生自己有你。 结局是不是就不会相认？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如果爱要我牺牲，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 成了在爱情的角色里，再孤单再多欲望，也不会忘记如昔。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在空虚在别离，不到落寞不会离去。 想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谁和我对戏。爱若让人幻想起， 只因此生自己有你。 换成了情的角色里，再孤单再多余，我也不会忘记如昔。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再空虚再别离，不到落寞不会离去。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谁和我对戏。爱若让人幻想起，只因此生自己 成星座，星座连成星河，日月穿梭，灵感闪烁，仿佛一首寻梦的歌。 春风沐浴春 剩泪落燃烧一把烛光的火，我就把我现在献燃烧，面朝大海，内心的潮奔向太阳，追梦人梦想成真，希望我就把我现在牵牵手面朝大海，内心奔腾奔向太阳，追梦人梦想成真， Yeah!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7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功能的若干意见五日公布。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锁定三农工作，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2017中澳旅游年开幕式于当地时间5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分别向开幕式致贺词。国际方面，近百名在日华侨华人5日在东京举行了抗议 APA 酒店的和平游行活动，和平游行活动遭到数十名异议分子干扰。美国司法部当地时间4日针对暂停特朗普移民禁令的裁决向联邦上诉法院提起上诉，要求立即推翻该裁决。5日上诉法院拒绝了这一上诉请求。同样在4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声明，全面暂停实施特朗普移民禁令。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买奔驰、修奔驰就到三河波士智达奔驰店，春节期间正常营业，电话0316-3725-888。 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鼠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在哪儿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10:00，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10:00的第一首歌是小刚周传雄的《清晨女子》。 我试着隐瞒自己，若无其事被放逐关于不该爱的故事，浪漫触动记忆一幕包成诗，清晰的看见真实，苦苦爱恋着你的那一层次，每次看你都像在读一首诗。这个站在清晨阳光下的女子，是我不为人知的心事。 三十分远远看你不敢吐露心事，我的所有爱慕没有开始已经结束、哦、 伤，情人暗夜哭声。 爱到经不起风雨一阵，只因我会想着那世上情人暗夜孤身爱着你，爱得深，要不我怎么换你今生，若你在我心怀不曾去有爱，我不会就这心拥有期待。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说到这首歌呢，很多人会觉得特别的青春，特别具有活力。其实在每一个时代呢，他们都会有当下一些非常年轻的朋友，他们所喜欢的一些偶像跟歌手。接下来会听到李杜的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天空渐渐亮起来，我仍在梦境间徘徊，把时间都关在门外，身边谁要有你在。阳光偏偏洒下来，惊醒人后梦真不该，缠绵情意停放在胸怀，没有你我孤单难耐。你在清晨离开，提醒我时间的存在，请随你走到门外，生怕有怎样的空白。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我的心整个被幸福掩盖，微风轻轻吹开一片海，海是绿色水草摇摆。我不想把眼睛睁开，没说的承诺不会更改，虽然你去去又来来，对你的贪恋丢不

就要醉给知己，情之赠予知音。从亘古到永恒的时光漫漫，从身外到心底的岁岁轻叹，从一只玩物到未知生命，都抵青春爱里都远到无尽际。从过去到未来的时光漫漫，从年少到终老的岁岁轻叹，从直达东京到只为呼吸，此时生的宿命，爱是心的魂灵。擅长于前夕和永文惊喜，是可惜也是白昼的影，梦是睡着的心。从亘古到永恒的时光漫漫，身外到心底的岁岁轻叹，从一只玩物到未知生命，都抵青春来临，都远到无穷尽。从过去到未来的时光漫漫，小到终老的岁岁轻叹，从直达东京到只为呼吸，此时生的宿命，爱是心的魂灵。废墟沧海生成陆地，刹那缘起，怀抱我喧嚣，交换你记忆。 属于我们的船飘飘荡荡靠不了岸，事到如今没有答案，我的真心为你牵绊，不管相见的夜多么难看，简简单单地说，啊

佩慈闪着泪光的决定。接下来会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这是来自于水木年华的嗨自由。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整点宣传以及广告。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守候，明天再见，拜拜。 跌跌撞撞在路上，只为心中的渴望，渴望不停地飞翔，是自由的向往。面对现实的重伤，内心有一种信仰，相信它给我力量，让生命灿烂绽放。生命灿烂绽放。继续等待，还 还是一个人去习惯着孤单。离开以后我才懂得要如何去爱，爱就不该计较伤害。我在空气里抱紧你最后的温暖，抱不住对你的依赖。离开以后我才懂得要如何去爱，懂得你的那些无奈。我不相信爱可以说放就放得开，现在我才终于明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